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仍然在黄色高温预警当中，继续高温闷热的天气，预计最高温度呢是在36度上下。所以如果有户外活动的话呢，尽量安排在上午，午后是不宜出行的。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请千万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那么目前呢，持续高温天气给城市供电供水系统带来很大压力，老旧小区的电路老化容易出现事故，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做起，同样注意节水节电，同时呢谨防电力故障而引发的火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6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登山，因为臭氧浓度偏高。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4级，因为空气湿度大，所以导致扩散条件一般。今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东五环小交亭桥以南、远通桥以北、南北方向分别都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后车拥堵，队尾目前都排过了化工桥。另外在大洋王桥外环方向也有事故发生，请后车小心避让。在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三荣桥有事故，后车比较拥堵。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就我一个人来为大家服务，哈哈，我们的几位搭档，公干的公干，出差的出差，去采访的去采访，所以今天呢就剩我孤家寡人一个人。但是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依然不孤单，因为我知道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陪伴着我。最近天气啊非常非常的热啊，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经常提示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啊，就不要出门了，不要出去活动。但是呢确实还有很多人呢需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而且是户外的工作岗位。那前两天呢有一个报道非常暖人心啊，说在六号线东大桥地铁站 A 口呢，看到有一家私营的饮品店外面呢专门放了一台冰柜，冰柜外面呢包裹着一层蓝色的宣传纸，上面写着社会正能量补给站。 而且呢最大的两个字非常的醒目，就是免费。免费什么呢？冷饮补给随取随用，这几个字是清晰可见啊。那么这些爱心冰箱呢，自从推出来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很多市民的关注。于是呢，有我们很多热心的市民呢，我相信呢，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那么都开始纷纷的呢，像这些在高温当中依然作业的朋友们，献出了爱心，为他们准备冰的矿泉水啊、西瓜呀、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等等等等。虽然外面天气非常的热，但是这样暖人心的事件呢，让我们真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给我们在这高温酷暑之下带来了一丝清凉。其实呢，就像这位自发做爱心冰箱的这位私营店的老板说的一样，其实谁来做这件事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去做。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谢这些所有的爱心人士、公益人士，同时呢，我们的环卫的工人、快递小哥们，还有警察叔叔们。总而言之啊，所有在高温下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朋友们，你们都辛苦了，向你们致敬。当然还要说一句，一定要注意身体。温馨的故事分享完了，让我们继续我们这里面的温馨暖心的故事吧。那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服务，如果朋友们依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提供帮助、出主意、想办法的话，依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哎呀，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分享了非常正能量、非常暖心的故事之后呢，瞬间啊，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我们的热心听众都发来了大大的赞，还有竖起的大拇指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给我们主持人点赞，说大热天的你们辛苦了啊。嗯，是我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可以在空调房里，而他们呢必须要在高温下作业，真的是不一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位热心帮友呢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温馨提示啊。哎，你别说啊，这情景我也是见到过，今儿早上来的路上还看到了呢，说这两天天太热了，特别提示我们帮团里的老年朋友们一定得多注意。我今儿刚从菜市场回来，看到好多老年朋友啊都汗流浃背的，买的这是大包小包的什么菜呀、葱啊、油啊，说这天啊千万别努着，这几天啊就简单吃点吧，身体最重要。尤其呢明天是周六日，可能孩子会回来，不管怎么着就简单点，吃点面条也行啊。是因为不管是不是这个热天还是冷天啊，每天早晨的时候呢，尤其是超市一开门的那个点儿，去那儿最多的我们会发现都是中老年朋友，因为他们是比较空闲的，尤其今天是周末，明天是周六日，可能啊孩子呀什么孙辈们啊都要回来准备做周末的家庭宴。但是这天儿啊，首先呢可能大家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也吃不了多少，另外呢天气太热，就算是有空调也不舒服，所以呢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一样，简单点吧，身体最重要啊。谢谢您。另外呢，我们这位帮友啊提的这个问题啊，算是个吐槽呢还是算是个求助呢？我估计这两天大家都说过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这大热天的大家伙是怎么过的呀？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了。是啊，这么热的天啊，我昨天下班开车回家的时候大概是5点左右， 我突然发现我车里面那个温度表已经显示的是41度了。看到那个度数的时候，我猛然间还有点恍惚，是我看错了呢，还是表坏了呢，还是真的就那么热呢？后来我定睛想了想，还真的就是那么热。所以这么热的天儿，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呀？这饭都吃不下去了，您这每天这饭都是怎么处理的呢？今天咱们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呢还会持续几天，至少呢要持续到下周一二的样子。那么尽管是立秋了，可能没有那么湿了，但是呢高温依然还不太容易退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实打实的一些求助问题。天热，咱们油腻的东西少吃啊，可以多吃一点水果。这位呢想问一下，红心的火龙果和白心的火龙果的区别是什么？很简单呀，它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红瓤的，一个是白瓤的。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它们两个在营养成分上有什么差别。当然了，它们的价格也是有差别的，很明显啊，红色的它贵。行，哪位知道啊，哪位经常这个自己吃红色的或者是白色的火龙果，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除了营养方面啊，就是口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一样。但是据我来吃啊，说心里话，我不是太爱吃火龙果，但是呢也尝过，我觉得好像口感上的差别也不是太大。都说那个红的火龙果比白的火龙果甜，但如果说挑的好的话呢，那红色的也没有就比那白的甜多少，反而呢弄一嘴红还不太好洗。那营养价值上呢，从颜色上来讲啊，那它那么红，它肯定有更丰富的天然色素，那从抗氧化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应该是比白颜色的要高那么一筹。那其他的呢似乎差别也不大吧。行啊，这是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大家从口感上呢也可以分析分析。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火龙果啊，就是看着挺新鲜的，但是它不一定甜，就怎么能挑到比较甜的火龙果呢？我其实也想了解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家里呢买馄饨皮儿不小心买多了，说我们也不能天天包馄饨吃啊，那大夏天的也不适合老把这东西啊存在冰箱里，就想问问大家伙儿啊，就是这个馄饨皮儿，不是馄饨啊，剩下的馄饨皮儿除了包馄饨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吃法没有，望帮团里的高手们指教，谢谢。多余的馄饨皮儿剩下了，不想跟着冰箱里存着，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它给干掉吃掉？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好的方法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看来今天这个问题们还真是挺应了我们那句话的啊，就是天热咱们吃的简单一点健康一点，这个问题呢都跟吃有些关系啊。哎呀，单挑我这一厨房面瓜面手在这儿，大家伙问吃的问题真是难为我了。这位听众问，红豆薏米怎么做才去湿？嗯，是这样的，天气呢挺适合去吃一些去湿的食物，红豆薏米啊，包括这个绿豆汤啊，什么冬瓜之类的啊，利湿的。红豆薏米怎么做才去湿？印象当中啊，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帮帮团都会出现一些相关或者是相似的问题。呃，大家分享过红豆薏米的做法，但是呢有一个误区一定要特别明确啊，就是那个豆，薏米好办，就是那个豆大家一定要选择的是什么，就是赤小豆，赤小豆才会达到更好的效果。所谓赤小豆呢，就是那个细长的稍扁的那个，而不是我们超市里面常见的那种圆，就特别圆的那种。所以如果您打算通过做红豆薏米粥啊或者红豆薏米汤来达到祛湿的这个效果的话呢，要选择赤小豆，就是那个细长的。还有就是薏米啊，至于怎么煮，这个火候的问题就得请大家来帮忙了。好，我们天气特别炎热啊， 人难受，其实家里的这些活物们太难受。最近可能大家如果在楼下偶尔遛弯的时候啊，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出来必须得遛狗嘛，天热也得遛狗，好多狗狗身上的毛都被剃了，可能也是太热了。但是这位听众呢，说的倒不是狗狗，说的是他们家的小金鱼儿，说暑热难耐啊，大家一定要保重啊，请大伙儿帮帮忙，我们家那个金鱼啊最近身上长白毛了，他说我试着放了点盐但是没有效果，请大家帮忙出主意吧，怎么办呢？这应该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跟鱼有关的一种病，也算是鱼的那种就是皮肤病吧，跟水质有关系，一定要坚持换水。另外呢，光放盐可能效果不大好，因为已经出现了白毛的情况。在某种情况下呢，之前我们的听众倒是分享过，可以放一点就是我们人吃的抗生素，就我们叫消炎药嘛，可以给鱼放在水里面一点，有些呢会有所好转的。但如果说真的特别严重的话，估计这么热的天儿，这么重的病，这小鱼儿是不是能够扛过去，真的不好说啊。养鱼的朋友，麻烦您给出出主意，谢谢了。还有听众呢分享了昨天关于那个不锈钢的事儿啊，昨天我们一位听众呢在超市买那个不锈钢的盆儿，说回家呢还试了一下，拿吸铁石一吸，嘣儿就吸上了，他说哟，这个是不是就能证明这个还有听众呢分享了昨天关于那个不锈钢的事儿啊，昨天我们一位听众呢在超市买那个不锈钢的盆儿，说回家呢还试了一下，拿吸铁石一吸，嘣儿就吸上了，他说哟，这个是不是就能证明这个不锈钢是好是坏呀。我们有听众分享了，说那位买不锈钢的朋友啊，你知道吗，这个不锈钢的成分是特别多的，含铁的就能够被铁吸上，不含铁的就吸不上，价格就贵，普通的餐具呢有的时候会含有一些铁的这种成分，所以便宜，那不含铁的呢是以镍铬为主的，相对来说就比较贵，吸铁石就吸不上了。那我这么说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昨天我们也七七八八的分享了一些关于这样的话题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那位求助的朋友分享的，相信他也是明白的八九不离十了吧。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其实啊我们现在呢在厨房当中啊更多的会使用不锈钢的餐具，因为陶瓷呢虽然最安全，但是呢它确实容易破损，所以呢不锈钢的餐具呢也是种类繁多，但是呢总会有一些不良商家会以次充好，那如何鉴别呢，会有一些小的窍门，但如果说真正的想鉴别我的这个不锈钢的材质是不是真的特别好，符合标准是什么样的材质，是必须要通过专业部门的各种手段，仪器和液体，我们自己拿一些什么小的东西来检测只能是皮毛。现在呢咱们常用的不锈钢的材质啊，它有一些分类啊，大概是分为傲式体型不锈钢、铁塑体型不锈钢。就这个傲式体型不锈钢呢，就是我们常说的304。那么它呢，和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式体型的不锈钢呢，又有点不太一样。大概是分成四类吧。马式呢，这种通常来讲呢，强度和硬度呢会高于其他三类，但是呢，它抗腐蚀的能力呢不太好。那么按照国际餐具和食品加工这些器皿的标准呢，可以使用马氏。但是呢当我们买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式的，我们也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所以呢就是在买的时候呢，首先呢得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外包装和各项证书，那合格的东西呢，尤其是不锈钢的这些餐具啊用具，它全部有合格证书、合格证号，还呢得看一下，就是它有没有这个 QS 标记的生产许可证和许可证的编号。另外呢，就是它那个所有的说明、所有的证明都要特别的清晰。那尽管有一些是进口的，但是呢也必须有中文产品的名称，包括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还有呢就是说明书上呢一定要标明产品的规格、等级、主要成分和含量。 包括呢正确的使用方法、清洗方法的提示等等。虽然说是不锈钢的产品啊，我们脑子中闪现的说不锈钢那肯定就不会锈，但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侵蚀的话，那不锈钢的餐具依然会比如说受损、受侵蚀，甚至会产生发锈的这种状况。所以啊，我们昨天那位听众呢，用有没有磁性来判断不锈钢品质的高低呢，是不是太科学的？所以呢，它不能来单纯的评判这个是好还是坏，因为确实它的材质不一样，里面所含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嗯，你说它吸上了，它就完全不好，或者吸不上就绝对是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如果真的想弄明白的话呢，就得去专业的部门去进行化学分析，但是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呢，只有在买的这个第一个环节上去找比较靠谱的、有证书的、有口碑的、有品牌的等等。好了，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也算简单的了解了一个常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嗯，是昨天还是前天，有听众呢特别跟我们分享了关于治疗灰指甲的一些方式方法，还写出了他用的这个药膏。我们有位听众啊就想问一下，说您分享的这个治疗灰指甲的药膏呢，您说特别管用，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或者是哪家医院可以开到这种药膏，谢谢了。还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电话呢是13146846546 13146846546。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先暂时放一下啊，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和求购的一些物品。先来点凉快的吧。这个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落地电扇，是白颜色的，全铁质的，没有一点点毛病。转让价格呢是60块钱，在南三环，电话是13269826880 13269826880。虽然天热啊，这电扇吹出来的风呢可能都是热风，但是呢还是挺管用的，因为它可以干燥。因为这天啊，有时候你会发现晾衣服晾不干，那怎么办呢？就用电扇吹吹，管点事儿啊，多少管点事儿。再来看这位听众啊，这个个儿更大，它是一大铁扇，说我这儿有一闲置的大铁扇，是孩子买的，就是以前放在门店里用的，结果呢刚用了几天，感觉这风太大了，实在不好使，是7月20号买的，24号才用了几天啊，那就没几天呀，是不是？买的时候呢是257，现在呢是200块钱出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呢跟他联系啊。电话微信应该是同号的啊，写的是13716031936 13716031936。看来这个不太适合家里面用，适合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场所，比如说谁家是开这种小餐厅的呀，或者是有个什么门脸什么的啊，需要这种大的铁扇，兴许能够用得上，这风力比较大。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几十个减肥用过的4号玻璃的火罐，曾经用过啊，现在闲置不用了，4号玻璃的火罐，在牛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83117220 83117220。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美的电饭煲，是3升的，原价249，现在130出手，电话是13521234130 13521234130。这位朋友呢有一台广州绿海医疗器械保健用品有限公司出产的智能型关节炎治疗仪啊，这是要冬病夏治是吧？说还有95成新的，原价500多，现在呢打算40，您就拿走啊。电话是13693355401 13693355401。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3点到4点，下午3点到4点呢就不要打扰，不太方便啊。 这位听众呢想出手的是功夫茶的礼盒组装啊，就是一套功夫茶具，全新的，是高硼硅绿色环保耐热的玻璃，产品的级别是 A 级，有一个壶，六个杯，一个公道杯，同时呢还送一张全新的功夫茶桌。哎，您这东西不错啊，但是您这个电话，哎，怎么只写了一半呢？好，我们到时候再查查啊，或许是您疏忽了，回头您再补一下啊。来看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卖服装用的特价车，原价呢是260，现在50出手啊，在白纸坊桥北，电话是13717870205 13717870205。这家里面谁打算开个小买卖啊，应该是个能够用得上的。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服务，那我们就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

存在身体当中，更发散不出去。咱们老年朋友可能不至于啊，但是咱们家里的孩子呀、小朋友啊，一热啊，我要吃冰激凌，我要吃冰棍，这个时候呢，悠着点吃呢，可以吃，第一要少吃，第二呢，就是吃的时候呢，别咕咚咕咚，或者呢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吃，或者呢是把那个冰激凌什么在嘴里稍微的含化一点，至少好一点吧，至少好一点啊。特别高兴的是呢，还看到了很多平时潜水的朋友。什么叫潜水啊？打个比方，就比如您在某一个特别多人的微信群里面，平时呢您都不张罗聊天，你也不评论，就光看别人，哎，您就看他们跟那儿热闹，您不出声，那叫潜水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好多潜水的朋友都冒出来了。我还想知道有多少朋友在潜水，就是平时呢您只听节目，但是呢很少参与，也不互动，然后也没什么求助，也不转让，也不求购。到底有多少人呢？您啊也不用发什么字儿，您呢就发一小表情，我就知道了。看看从现在到节目结束，我一个人能够收到多少小表情。预备开始。好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我现在满屏都是什么呢？满屏都是跟不锈钢有关的话题。当然排在第一份的呢还是馄饨皮儿啊，排在第一位的是馄饨皮儿。说到这个不锈钢餐具的事儿啊，因为它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事儿，所以呢我们的话题，当然排在第一份的呢还是馄饨皮儿啊，排在第一位的是馄饨皮儿。说到这个不锈钢餐具的事儿啊，因为它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事儿，所以呢我们都非专业人员，不能说的那么确切。相信收音机前呢有的听众朋友呢应该是比较专业的，或者您以前是研究这方面的，或者您孩子特别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您可以给我们举个手报个到，或者呢可以请您到直播间里来专门给大家分享分享，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所有人都可以受益，因为分享其实也是一种帮助啊。这位听众就说了，他的名字叫十八了一，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还是十八了一啊，反正就这几个字儿。他说不锈钢啊可以简单分为铁基和镍基不锈钢，磁铁吸住的是铁基不锈钢，俗称不锈铁。所以说用磁铁吸这个东西啊，也不能完全代表它是好是坏，只能说明说成分有些不一样而已啊。好，说到这个小鱼的事儿呢，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了，特别是这位啊，听他的网名呢就应该对鱼比较了解。他的网名是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这个网名最拗口的一个，我得慢点说才能说利索啊，叫红鲤鱼与绿鲤鱼。谁有魄力现在跟着我一起说，而且要快点说，不停的说，当成绕口令可以锻炼脑子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他说呀，给鱼换水呢不能直接用自来水直接换，应该在太阳下呢稍微的晾晒一下，然后呢经常的加一点点盐，我慢慢就能好。好吧，但愿吧，但愿我们那位听众朋友的小鱼呢还没有病到无法救治的程度啊。当然了，鱼本身也有它的寿命，似乎也不太长，因此我们在养它的时候呢，就要承受和它分离的这种痛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的馄饨皮儿吧，太多了啊。大部分听众呢都分享的是片儿汤啊，做片儿汤啊。千事通就说剩下的馄饨皮儿可以晾干了然后做成片儿汤吃，哲也是这么说的啊。我们的大爱无疆说剩下来的馄饨皮儿啊可以做成西红柿炒鸡蛋片儿汤。哦，西红柿炒鸡蛋片儿汤。馄饨皮儿的馄是一个十字边一个坤啊，好多听众都写成了那个馄，那个馄，你懂的啊。再来看看一些不一样的吃法吧，关于这个馄饨皮儿啊，我们来找一下。这位听众说可以炸成排叉，这是大白兔说的，可以做成片儿汤，也可以炸成排叉。还有听众朋友呢说剩下的馄饨皮儿啊可以摊开放在冰箱里冷冻，给它稍微冻硬了一点儿就可以收进口袋了，然后你想吃的时候就做片儿汤，里面放点西红柿或者是绿叶菜，也可以包上各种食材炸着吃。这是美人鱼的吃法啊。我们这位凤林朋友说馄饨皮儿可以切成条， 可以做成面片，还有刘金平说馄饨皮儿可以做成扁豆焖面，就是按扁豆焖面的那个方法来做这个剩下的馄饨皮儿，说给它切成特别细的面条，然后呢在这个面条上啊撒一点点油给它拌匀了，把这扁豆炒熟，把面呢给撒上焖一会儿，出锅一搅拌，说特别好吃。我看了这个方法之后，我就觉得不光有没有剩下的馄饨皮儿啊，其实咱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一碗类似扁豆焖面的扁豆焖面。谢谢金平。好，这位听众说可以用那个椒盐芝麻片儿，这什么意思呢？哦，明白了，就是呢可以用油炸一下，然后呢撒点椒盐芝麻，就给它做成这种椒盐芝麻片儿了，说小朋友挺喜欢吃的。还有听众听说特别适合做在火锅里啊，就是做成火锅的这种涮的材料，那不就是片汤吗？这位听众分享的是这样的啊，两片馄饨中间放一点点葱花，然后呢四周用水给它粘起来，中间呢用牙签扎几个小洞，这样呢炸的时候就不会变形，说炸一下就 OK 了。那里面呢你可以是空心的，也可以呢依个人口味放一点什么东西，什么酱啊，说甜的咸的都是可以的啊。嗯，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位听众，您的馄饨皮儿恐怕不够使了吧。好，我们说完了馄饨皮儿啊，再来分享一下大家关于红豆薏米的这个做法。材料首选是红豆，就是赤小豆啊，扁的那种，还有就是薏米。另外还有听众啊，他提示了一下，说这个薏米啊它寒气比较重，那么直接煮的话呢有可能会伤到脾，所以呢就是脾胃的脾啊，不是皮肤的脾，所以呢煮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加一点芡实，说加在一起功效更好。还有听众说薏米和赤小豆呢都比较硬，煮烂的时候呢不太容易，所以得把那个薏米啊最好焯一下，提前泡一泡，煮粥前呢最好呢用热水把这个豆和薏米呢泡一个小时左右就好煮了。这位说用高压锅煮就可以了，省时间，如果没有高压锅的话，普通锅煮的话就多煮一会儿，另外呢加一点冰糖。还有说这个东西啊要长期喝，说偶尔想起来的抽不冷的喝那么一碗呢它效果不是太好，就如果想起到祛湿的作用的话呢一定要长期喝，同时呢还可以起到什么呀，补气养血健脾胃的功效，对女性来说还可以美颜瘦身哦。很多人身体就是发虚胖啊，我们叫虚胖，其实都是因为湿气太重引起的，所以常吃一些利湿利水的东西对瘦身还是挺有效果的。我们这位听众呢也分享了关于那个小鱼身上有毛的问题啊，他说鱼缸里边啊放上液体的庆大霉素，说如果说要放盐的话呢得放那种大粒儿的海盐，当然了前提是根据鱼缸的大小，如果是大的鱼缸的话呢您得多放点儿，小的鱼缸呢就少放点儿，也是起到消炎的作用。当然了这些也都属于这种无奈之举啊，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光是小鱼，就是我们家里面养在水里面的小虾呀，包括那个乌龟什么的都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它有一个学名啊叫是什么什么病来的我忘了，一会儿查一下，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跟水质是有极大关系的。 到了，我一个人啊，我查的也挺快的，就是水霉病，其实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鱼出现的这种皮肤病，金鱼呀、啊、锦鲤呀、啊、草鱼什么的都爱出这个问题。简单的处理方法呢，除了我们刚才听众朋友说的呢，就是说平时也要注意，那水质上面要有一些处理，另外呢可以放一点叫做硝酸亚汞，另外呢也可以去鱼市场买，就是你跟人家一说说我这个鱼有水霉病了，他们就会提供给你那种小药水，不太贵，两三块钱一瓶吧，然后你按着说明书的使用就可以使用了。好吧，希望我们的小鱼早日恢复康健。好，我们先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这位听众呢在房山区，他是想求购一台洗衣机，房山区的可以考虑，远了人就不去了啊。有出手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5210065640 15210065640。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八仙桌啊，八仙桌啊，不是普通的桌子，尺寸呢是80×80的家用八仙桌，要求是没有伤痕没有裂痕，最好呢能够在新街口附近，电话是13651099153，再重复一下啊，电话是101365109953。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空调扇，最好新一些好用的，电话是15810345128 15810345128。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彩色打印机，彩打啊，彩色打印机，要求能够正常使用，电话是15810111941，林先生，15810111941。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张儿童床，大概的尺寸呢是1.4米左右，宽是60×70，反正一般的标准儿童床都是差不多的尺寸啊，当然也有个别是大一些的，个别是窄一些的，电话是13651317986 13651317986。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全自动的洗衣机，要求没有维修室，您少打了一个字儿啊，八九成新，在潘家园附近，电话是13263100695 13263100695。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也缓一闸，来整理一下大家新进发过来的信息，听首歌吧。 今夜特别漫长，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源自某种倔强，不舍想去又不敢想，明明对你念念不忘，思前想后越发紧张，无法深藏，爱没爱过想听你讲， 这歌叫说真的，讲真的啊，讲真的，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热的连这香菜的价格都涨了吗？我们这位听众说，为什么这两天香菜的价格这么贵呀、啊？说18块钱一斤，太贵了，这跟天气有关吗？好吧，我们也在这里帮您寻寻价啊。这两天有出去买菜的朋友，您买香菜了吗？您买的香菜是多少钱一斤的呀？ 位听众特别有意思啊，呵呵，规范南北朝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哎呀，说真的，说我太羡慕没有什么食欲的朋友了。就这天啊，什么时候都挡不住我的食欲，做完饭洗个澡不就清爽了吗？另外啊，这个馄饨皮剩下之后呢，我一般是放点水把它发起来，然后干嘛使？您猜，人家蒸包子。哇，那您那个包子也是迷你包子是吧？真秀气。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分享这个大家发的关于火龙果的问题啊，都说的是红白的差别。公园韩泰说，红色的火龙果、白色的火龙果呢，都含有很高的维 C 和矿物质，而且呢，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特别充足，能够润肠。确实啊，就是小朋友如果出现这种便秘的问题啊，应该常吃一点火龙果，它很能通便，还有这个作用啊。另外呢，他说红心的火龙果呢，除了花青素和胡萝卜素高一些之外呢，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就是贵一些，因为红颜色的一般都是从越南进口的，国产的没有红颜色的啊。还有呢，就是吃完红的得刷牙，要不然牙呢容易上色，红的没有白的好保存。哎，这是人家的个人分享。另外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时候啊，就吃红颜色的火龙果的时候啊，千万啊就别穿白衣服，或者一定把那个小白嘴戴好了，因为那个颜色蹭到身上极不好洗，就跟花青素有关系的水果蹭到身上的话都不好洗。你看火龙果算一个，蓝莓算一个，葡萄算一个，不信您就试试。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跟我们分享的很专业的关于红白火龙果的区别啊，说这两个呀其实就是品种上不大一样，营养成分上呢稍有些差别，主要的差别呢就是有一些红色的火龙果呢口感比白的要甜，这是因为呢红色火龙果里面的可溶性的固体物含量要显著高于白色的，但是两者的这个酸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差别。还有呢就是红色的火龙果含有丰富的天然色素，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花青素，比白的呢营养成分更高一些，尤其是抗氧化的能力。另外说想变成红唇的女士们不妨试试红心火龙果啊，很红的哟。还有就是价格区别大，那么红心火龙果的价格呢现在基本上是白色的两倍。其他方面啊，像矿物质的含量啊，什么钙呀、铜啊、蛋白质啊，两者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那您就是好奶口买奶口吧。好高兴啊，嘿嘿，真的是好高兴啊啊，收获了那么多的小表情啊。还真的是好多新的名字看着呢。让我偷偷的乐一会儿吧。好吧，没时间乐了，赶紧的啊，还剩下一点点时间。还有听众呢说有些人啊，这个老年朋友他不会使微信，其实他们一样也听着呢。你们的听众朋友大有人在啊，谢谢了，特别高兴。哎呀，这一刷屏了还不太好找了，来走着。大家还在分享这个关于馄饨皮儿的问题啊，没事，我们今天会一并放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啊。还有半潜水的，行吧，来我们看看这个香菜的价格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小水珠说啊，说我这个刚刚买的赤小豆是10块钱一斤，薏米是8块钱一斤，想问问其他地方多少钱一斤。我们这还有一分多钟啊，不知道了。那大家这个周末呢可以帮着打听打听，周一的时候呢我们来满足您这个心愿啊。另外呢，我们的悠然说香菜是18一斤，